明晚毓敏会客室，天文地理林超英。 在坊间众多的建议里面，我觉得东大屿的大规模人工岛方案看来是比较可取的。可能有人说填海造地有排搞，但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时间的问题而犹豫，相反，只要值得做就应该捉紧机会马上做，缩短等候的时间。 咁咧就系今次我哋觉得提出嚟嗰啲嘢都同常理唔夹嘅，同城市规划嘅概念唔夹嘅，同我哋普通人谂住要住嘅地方要近就业嘅地方唔夹嘅。但系咧出嚟嗰啲方案咧，譬如哇2000多公顷嘅人工岛，第一你嗰啲片头讲过啦，今次我哋冇咁多人去住呢个岛嘅啊，咁所以呢个岛 东大屿山啊嘛，讲到真系 呢个岛起嚟做乜嘢咧？其實我哋而家諗嚟諗去咧，呢個島最似就係馬來西亞南邊近新加坡嗰個森林城市，就咧填海翻嚟嘅嗰個都係。跟住咧嗰啲屋咧起咗出嚟之後咧，佢哋話啊嘛，將來大家都住700多尺嘅屋，哇！如果啲樓價係而家咁樣，你起10000間屋都冇用啦，你100000間都冇用啦， 冇用。 天文地理林超英，毓敏會客室，聽晚10點，記得唔好錯過。 昆仑峰主持铁男， 好，昆仑峰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上集呢又讲过太平天国，刚刚讲到洪秀全起义，我们呢就今天呢就不讲他起义住，就讲洪秀全你个太平天国是练什么功夫 的。这个是我们才有兴趣 的。好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他们练什么鬼东西呢？好了，我们看第一张图先。那有一个白须很有型的伯伯，这个人呢就是教这个太平天国打功夫的人。 现在在我们这头呢过几条街就有他的纪念馆。 纪念馆， 他不是叫纪念馆，因为那个不你不是想参观，是他一个就是讲明是陈响的一个 香港的发源地。 不是香港發源地，而是說 他有一個寫字樓在這裡、 oh. 在應該是在哪裡，我不記得是宇宙街還是在基隆街、oh. 那邊走過兩條街、 他都落過香港。其實這個什麼拳法呢？我叫革命拳法，叫蔡理佛。蔡理佛呢雖然叫南拳的門派，但呢他的手法呢其實就 很北方的，所以有人說呢他叫北拳濫用。因為陳響本身其實都是天才來的，他就將三家拳法，蔡家拳、李家拳和佛家拳三種拳法，即是我們叫什麼，即是辣料牛丸，即是炒埋一家，炒一家之後他叫蔡理佛。所以你見到蔡理佛套路，有些套路他們起手式通常我們起一下而已，即是起手式樣，即是請樣，他有時候是請三下的。請三下就是因為他們有三家的祖師，他們會請三下。說他創立這個蔡理佛之後呢，到了今時今日呢已經是很多地方都有了， 全世界咯，這個是全世界的拳術嚟嘛。 很早期的時候呢他曾經因為在這個即叫什麼，這叫東南亞，曾經去過美國，在美國呢也都搞過拳館的、所以呢就變成他的蔡理佛就傳到很遠了、據統計呢超過35個國家都有他的拳法的。還有我上網看過呢，在洛杉磯有一個館，有一個師傅教那些蔡理佛呢是非常之有型的。大家可以上網看看、OK， 我們看看第二張圖了。天才武術家澤三家之達成，但他是幾時的人呢？他是1806年至1875年應該道光時候、就他是、這個廣東新會崖門鎮京梅村拱北女人，即是說當時廣東新會崖門鎮呢好打得的人，即都是即都比較粗暴一點。陳響這個師傅呢他是怎樣練功夫的呢？學功夫的呢，原來他7歲的時候就跟了他的叔祖，即是他的即是族叔叫陳遠戶，在街頭賣藝， 啊，而家我哋好少見。我哋細個嗰陣喺香港都見過， 見過我都見過， 你都見過。我嗰陣時我記得我六七歲啦，就喺個土瓜灣咧，嗰陣有間戲院叫珠江戲院啊。佢珠江戲院出邊有個即係好似啲空地咁樣嘅。咁嗰時我見過啲唔係講廣東話好準人咧，就喺個表演喺度即係打即係舞刀輪劍咁樣，跟住人圍，跟住嗰人真係冇嘢做，我哋即係圍住睇嘅。 咁佢打完之後有冇賣藥啊？ 一定有啦，佢哋咧同埋佢首先又用條鐵線扎住自己嘅，扎咗自己幾捆，扎咗幾捆，跟住佢每行幾步就可以震斷一條鐵線，好好嘢喎，一條條震斷喎。震斷完之後咧，佢每震斷一條就指一個人，震斷一條指一個人咁樣嘅。跟住咧，最尾就賣藥，跟住嗰啲藥話即係話釣魚嘅。咁你知後來都俾人踢爆咗，呢啲釣魚係假噶啦。但係咧就佢用一指下你，跟住就拱你出嚟，跟住咧就將啲藥踩喺你嗰啲腳啊，或者踩啲手度咧，咁就會變黑嘅。咁就話釣啲魚出嚟，咁就叫你買一個波仔咁翻屋企晚用啦咁嘅。咁幾得意嘅。啊，嗰時細個好多呢啲嘢嘅。啊，嗰時唔係深水埗啲人劏蛇表演嘅，而家冇啦，而家冇曬啦。嗰時生食嗰啲蛇膽見到人，好恐怖嘅。咁話咧，即係當佢依個族叔啊，阿陳遠户退休之後咧，佢嗰時十五歲，佢十五歲你諗下，十五歲就已經教拳啦， 天才嚟喎！如果咁講就 真係天才嚟喎！你諗下，當年教拳咧，唔係話你咁有錢就教噶嘛，大佬啊！你教拳人只係打你噶嘛，你唔夠打就冇得教嘅嚇。咁佢咧就喺呢個崖西嗰個坑頭村嗰度咧就教拳啦。而後來咧，佢咧喺1827年咧，佢又後來去羅浮山白學館拜一蔡福禪師，咁啊學呢個蔡家拳。咁啊，佢又好得意喎。嗱，即係以我自己練拳，即係學拳咧，拜師咧唔係俾你亂咁拜噶嘛。你拜一家唔可以拜兩家，即係佢好嘢喎。嗱，佢拜完啦，阿禪師學呢個蔡家拳，跟住佢走去拜呢個阿李友山學拳，學佢李家腳同埋棍法喎。哇！佢真系冇嗰种，即系冇种门派之分嘅喎，真系。 喂，人哋收你都奇喎，呢个又。 系咯，佢真系，其实佢真系，嗱，你谂下，就算你睇下而家政务会啊，政务会啊，又讲话，我哋唔好分中国，唔好分咁多门派啦，睇下我又由政务会一个地方嚟噶，但系入同又分门分派，入对咪又鹰爪又螳螂咁样分。 唔系以我自己为例啦，譬如我第一学校学咏春噶嘛，我真系走去学泰拳，我都要同我师傅讲声先，即系我。即系唔，其实实际上我都要问咗佢， 准唔俾你去学， 俾唔俾我学， 你先可以去学。 系啊， 嗱，咁你唔系喎，嗱，佢学完一家就学一家，咁可能佢又可能佢好似你咁啦，都问过阿禅师啊， 系啦，准唔准先？ 准唔准啦？吓，咁啊，阿禅师又可能又好啦，又话你去， 但系对方肯收你先得噶， 对方又唔介意你曾经学过第二家，因为你学过第二家嘅手法咧，即系咁，我哋只学功夫嘅啫。比如我哋学完洪拳啊咁嘢咧，你叫我学咏春，我真系有啲艰辛 嘅。唔系嘅，你即系而家讲话咩咧？各大家之长咧，其实系呃人嘅。每一派个打法，即系去睇嗰件一件事咧，其实系不同嘅睇法嚟。 系咯，佢 而且佢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你嗰个打法本身咧，系要吸收入你个原始。即係個 instinct 個本能嗰度啊！你一個叫你打翻一個，佢打慢咗，咁你話基本上係矛盾嚟噶嘛？所以即係啲武俠小説嗰啲係呃人嘅，即係你唔會話兼數家之長係唔得， 好難係唔得嘅，好難 唔係咁嘅事嚟，唔係咁嘅事嚟 嘅嚇。唔係你成個裝都會改咗啦。即係如果你嗱，譬如你打蔡李佛咁啊，好長橋大馬。突然間咧，喂！我而家教你打咏春啦，叫你縮曬手嘅，哇！你要放棄啲嘢喎， 嚇！所以係呃人嘅。 所以其實我當佢唔係人啦，真係可能人得咧。 唔係，但係唔係，但係頭先嗰個要即係、就是、要用另一個角度睇，就係話，即係李叔咁講咯。嗰樣我啱使，我咪用咯。 係咯。 啊！佢唔會吸收曬成，佢唔會要曬成套嘢噶嘛。即係呢一招我啱使，我就用呢一招。 但佢個打法個哲理都唔同咗啦， 唔同曬啊嘛，咁佢打啲唔係詠春嚟噶嘛， 邊唔係詠春啊？嗱，跟住咧，佢學完李友山嗰個腳法之後咧，佢仲去又佢幾年後啊，又去廣西咧八排山嗰度咧，就跟阿青草禪師咧就學呢個佛家掌。嗱，呢度咧有個咩網上咧？ 唔係啊，嗱，我真係要請教阿 Eric 啊。喂，其實以前啲和尚真係打得噶嘛？唔係，如果以前啲和尚打得，點解而家啲和尚唔打得咧？我又好想好似佢咁，而家走去。 唔系，可能以前啲和尚上去，你谂下啦，你上个山起个茅庐， 咁你要打賊嘅嘢，唔同而家咁安全啊嘛，係咪？可能佢走咁整個茅廬，有賊嚟打佢噶嘛，咁佢唔打得唔得？ 唔係，但係有個講法嘅，佢就話點解咧？就因為咧，如果譬如話你即係成日去念佛啊，或者特別後生，你冇個精力冇地方發泄啊，所以一定係要俾你去學功夫， 學功夫發泄啦。 即係俾你出咗嗰啲入邊嗰啲 energy 出嚟、嗯，如果唔係你冇心機去做其他嘢、嗯、啊，即係咁講法咯。 嗱、啊，但係咧，我上網睇到有人話佢唔係跟阿清早禪師學嘅，話跟阿清早禪師徒弟學，咁啊唔緊要啦。咁啊，佢學咗啲三家之後咧，佢融會貫通咗。咁就將三家之後咧，就改咗名咧，就叫蔡李佛拳啦。咁叫咩咧？係蔡家拳、李家腳同佛家掌。咁啊，依蔡李佛跟我嗰陣時咧。其實我學過嘅，不過咧我就唔係拜師學，咁我真係唔係好似佢咁叻，咁即係周圍去跟人學，我又唔好似你咁大膽問師傅跟第二家學，你要解釋噶嘛，大佬啊，你同師傅講，師傅我想學蔡李佛啦，得唔得？佢問你做咩學蔡李佛啦咁嘅？ 咁我個 case 唔同，咁我係另外一種拳種嚟噶嘛， 同你泰國啦可能， 唔係我唔係泰國，即係 唔係學泰國拳啊，學泰拳啊， 係咯，另外一種拳種嚟噶嘛，你即係唔會牽涉嗰啲門派之爭咁。 係你中國人啊嘛， 喂你呢個學完泳出學螳螂學咩？咁如果將來螳螂同呢個某家拳佢有少少磨散嘅時候，咁你點咧？ 係咯， 係嘛？咁點解咧？ 係咯，唔係你淨問你，喂，你做咩學下我功夫再學第二？ 係啦，係咪覺得我 係咪都唔得？咁你點答啊？ 係咯， 你又唔係好奇啊？係 啊，好奇啊！ 所以咧嗰陣時我去學蔡佛咧，我第一我冇話俾師傅聽嘅，第二咧其實我都唔係去學嘅，我嗰陣時咧咪咧 去觀摩下， 去觀摩下有個同學仔，因為咧讀嗰間學校咧叫瑞華，瑞華嗰陣時好出名嘅，即係好多間嘅香港。咁佢星期六晏晝咧有堂教呢個蔡李佛嘅，咁、我就跟呢個同學仔上咗都幾個月嘅，咁、學咗一套叫十字扣打拳，咁同埋一套咧叫劈掛單刀嘅，都幾好玩嘅其實嚇，咁、我就學過一下，但系咧就一啲都唔精啊當然。OK 好啦，我哋睇下另一張圖啦。咁啊，嗱我講啊嘛，呢、個係太平天國拳法嚟噶嘛，咁啊阿陳響咧原來咧喺即係離開流浮山啦，佢個。就在江門設了一個叫洪勝館，有些人都叫他套拳叫洪拳，都是用這個洪字的，就跟我學的洪拳其實是兩樣東西的、後來呢他將洪勝館的洪字改了英雄的洪的、原來太平天國運動興起的時候呢、他有一個堂兄，陳香有一個堂兄、叫陳松年、領導這個廣東天地會武裝起義、天地會呢、又是洪門了咁、其实点解天地会叫洪门嘅啦？ 我相信同啊呢个朱元明朝有关啦， 即系同朱元璋嗰、那个 姓朱啊嘛，朱就红色噶嘛，哦、但系佢唔可以用个红啊嘛，佢、咪用嘅三点水个红咯。 哦，唔系、朱元璋系我哋嘅洪武帝喎，咁我所以咧，其實天地會咧就真係係反清復明嘅真係，咁啊即係話咧嗰陣時咧佢嘅堂兄亦都系佢师兄嘅陈松年就领导广东天地会武装起义之后咧，就真系走去夺取广州，不过后来失败咗嘅。但一失败咧，就连累埋阿陈响啦。咁啊，陈响咧冇法子啦，就带住自己啲徒弟话残暴咧就东走。咁话佢好似嚟过香港添嘅。咁啊，后来咧就走到最尾咧，好似话佢啲徒弟都走唔甩，走剩佢一个。咁啊，一个人嚟香港之后咧，就去咗南洋嘅。去咗南洋之後咧，喺南洋又得到當時嗰啲新會啊嗰啲人咧，就繼續揾佢教拳。即係所以其實佢，我諗佢啲功夫真係好得啊。同埋咧，你諗下佢蔡李佛三家學曬之後咧，係學咗足足十年嘅大佬。佢係十年時間將三套功夫融會 貫通。但係以嗰個年代嘅人嚟講，呢、這個唔算長時間嚟喎。嗰陣時啲人練拳都好 好長時間， 好專 好專心咯、 我聽講有個講法就係佢。應該是開陸峰那邊即是蔡莫拳，他說練那個扯錘練了十年， 十年只有扯錘， 只有這個、 你知道近來有個日本仔呢、是空手道那些的 Kumide 的第一名的、他呢近來拍了一些叫空手道之路、他回了大陸呢、去找回那些中國功夫和空手道的關係、其中有一個師傅呢那隻手呢是打石柱刀砰砰聲，跟住空手都夠硬噶啦。咁呢個師傅，呢、這個日本仔同佢冚手冚橋手咧，一冚咧即刻縮手， 係咪啊？ 係啊。 阿梁小龍師傅話俾我聽，佢都學詠春嘅， 係咯。 佢師傅教佢打鋼珠， 鋼珠點打鋼珠？ 即係拳頭， 係啊， 打鋼柱，打鋼柱，骨都斷啦，骨都 爆唔爆？ 實爆啦，鋼柱喎。 唔知點解佢打落爆之後，佢醫好咗又再打 咯。我唔怪得佢手咁黑啦，話佢拳頭 係啊， 發曬炎啊，應該。 嗱，你聽咗你就唔好照做啊，因為呢件係一件即係唔係普通人做嘅事咯，簡單嚟講， 應該都係超超 人。即係我同你講唔好做咯， 鋼珠啊！你講緊 鋼珠啊？ 唔係普通膠珠，鋼喎、啊，用個骨頭冚鋼喎、啊，大佬個黐筋。嗱咁啊，蔡李佛拳咧，如果你有睇翻啊蔡李佛佢哋嗰個拳譜咧，咁佢裏邊咧有長拳、平拳同埋扣打咁啊，扣打你叫大十字拳。嗱，你打谂下翻太平天干咩？太平天干即系信耶稣噶嘛，都系大十字拳好啱打啦，我觉得。 唔关事嘅，呢个就即系有咁啱得咁巧嘅啫。 系嘛？咁佢话个平拳同个长拳咧有意思嘅，叫平拳就太平天干，长拳就长安万年。咁佢话咧，蔡李佛同太平天干嘅密切关系佢系。 但我搞唔清楚个关系，那个关系就系咪当其时阿陈亮宗师佢去教太平天国嘅人咧？ 佢 系咩咁理解法咧？ 系啦，佢有佢系佢嗰阵时啊。話係阿石大開嘅幕僚嚟嘅，嚇、啊、做過幕僚嘅。咁啊，然後咧，佢好多弟子咧，亦都係參加咗太平天国嘅，即係佢嗰啲徒弟啊。咁同話阿馮雲山咧，都係阿陳亮個徒弟咧，龍子才嘅弟子嚟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同即係佢同呢個太平天国咧，即係藤藤瓜瓜藤藤。又加上咧，當年咧又即係又比較興嗰啲我哋叫咩？嗰啲叫團練啦嚇、啊。好啊，我睇另一張圖。嗱，我哋既然講蔡李佛，梗係講下啲手法啦。咁啊，蔡李佛最出名啊！我係驚我個年代咧，就好多時咧，啲蔡李佛友都咁講嘅：穿鑼架哨插，紅拳當垃圾。咁呢個時候我練紅拳，一定同蔡李佛打嘅，因為佢都好招積嘅。但係問題蔡李佛嗰種打法咧，我即係練過，同埋咧同佢哋即係交過手咧。是其實挺好用的，真的不錯的，有那些飆撞啊、轉身邊槌那些呢，後來我發覺呢那些自由搏擊呢 很多這些手法，因為轉身邊槌可以變轉身爭的嘛， 是的。同埋咧，嗰時咧有個日本仔咧，有個叫元氣，唔知乜元氣嘅名字。咁佢咧就係最中意打轉身邊槌啦。但係其實呢啲轉身邊槌咧，係七十年代咧，即係阿姜哥搞呢個拳賽嘅時候嗰個年代咧，就係嗰陣蔡李佛同大勝劈掛咧。就好出名噶啦，即系打呢咁嘅挂哨插呢啲吓，咁啊同埋咩叫插锤咧？插锤嗱，我下边有手个手啦。嗱，我平时出拳咧就平噶嘛，平咁啊平拳嚟噶嘛。下边嗰个咧，将啲手指握出嚟嗰就系插锤啦。嗱，你睇到蔡李佛嗰个聪明地方啊，咁我成日话啊嘛，一寸长一寸强啊嘛，佢个揸拳嘅方法突咗手指骨出嚟咧。佢就長咗一寸仔， 你以為唔到，其實就到咗啦。 點解唔到？到咗啦。同埋咧，因為佢係用個骨折打嚟，個手指骨折打嚟咧，咁變咗好尖啊。咁變咗佢打入嚟嗰個滲透力咧，係強過你平拳好多嘅。所以佢個插錘咧係幾犀利嘅。咁同埋咧，佢口訣咩咧？佢即係呢啲同其他門派差唔多啦，即係講咗啲咩陰陽剛柔啊、虛實偷流嗰啲咧。咁啊，你練個功夫都知噶啦，即係嗰啲佢係手法嚟嘅，虛實偷流嗰啲手法嚟嘅。咁啊，同埋咧，佢好多時因為佢個打法咧，基本上就好北佬嘅，即係好嗰啲我哋叫北拳啊，即係華拳啊嗰啲打法。咁所以我哋通常都話佢華拳南方化嘅特點。同埋你見到我右手邊咧就有個裝嘅，我哋成日見裝咧就見下邊嗰個詠春裝多嘅，即係上面兩支下邊一支噶嘛。但係蔡李佛嗰個裝咧就唔係嘅，上面一支下面兩支嘅。咁啊嗱，你所以話點解練功夫唔可能話將兩家都溝得埋？就連嗰個裝，大家諗下個哲理都唔同啦。嗱，詠春裝上面兩支下面一支咧，好明顯打埋身。嗱，蔡李佛個裝咧上面一支下面兩支咧，嗱同佢上面嗰支後面仲孭咗個秤砣嘅，即係重過聚首嘅。咁即係話咧，佢嗰啲咁啊穿鑼掛哨咧，就喺呢個裝嗰用到啦。咁一間鬧嗰個前手落嚟嘅時候咧，就兜錘打入佢嗰個插錘打入佢中間位。咁所以咧，兩個裝法係完全唔同練法的啊。咁啊～佢仲有好多步法嘅，同埋咧，你見到咧，我哋成日話咧，中國功夫咧，咪我就話，中國功夫人咧，即係唔夠系統化啦。你日本人就唔同，日本人咧就即係好系統化。其實我諗呢句咧就唔可以喺蔡李佛度講啦。蔡李佛係好有系統嘅，佢咧淨係套路咧有49套，仲分初、中、高三級，你空手道都冇，空手道都係得即係十零套啫嘛。佢真係分49套，同埋咧佢仲有咧。 嗰啲兵器多到咧，即係嗰啲譬如你誒農耕用嗰啲咁嘅耙啊，啊嗰啲咁樣嘅。 你識唔識以前有人用板凳打交？ 太多啊！唔係有人練嘅，咁啊自然本 有人 練嘅。 人即係攞啲 攞板凳啊！ 我而家因為冇板凳，以前喺排大倉有板凳， 咁就攞嚟練。 拎出攞嚟 攞。咁即係有人打，我見人打過。 有人打過 係喺，不過我覺得冇用嘅，因為唔係好就手嘅，即係佢都創咗啲招式。 但係我其實應該用下折凳咯，真 係。而家折凳當棍用啦， 折凳打人咁啊 嚇。咁同埋咧，佢啊嗰啲兵器咧，佢好多都係農用。即是農耕用的兵器嚟嘅，即係當兵器用嘅，即係證明咧。上次阿台長話，呢個太平天国用咩兵器，即係用咩武器去打，即係去革命咧，可能真係用呢啲嘢。 冇嘅，我絕對相信當其時唔係話，我哋而家走去攞一啲咩馬啊成，好簡單，攞咗去捉削尖佢就打， 就打得㗎啦，一篤你死啦已經嚇。其實捉要最慘，一篤就個中間空㗎嘛，呢血飆出嚟得啦。好啦，我睇另一張圖。咁啊係啦，嗱因為咧，佢係即係蔡利佛，因為佢係同呢個即係我哋叫咩咧？頭先我嗰個天地會啊嘛，咁所以咧，即係香港咧，天地會咪即係黑社會啦，咁亦即係叫三合會，咁啊弊啦，咁所以咧就話當時咧，就算阿陳生落到香港搞嘅時候咧，都係唔得嘅，都係俾清朝咧。即係話佢追殺嘅，即係同英國佬啊，即係話英國佬講嘅，依個有啊黑社會三合會嘅，咁所以咧要唔好俾佢香港啊，咁所以後來咧佢就走咗去咩嘅，咁同埋因為當年咧有鴉片戰爭咧，話鴉片戰爭咧不但止我哋上集講話，即係幫助咗教會嗰個傳教啦，但其實咧亦都幫助到個當地嗰啲土豪啊，佢組織軍隊自己，咁所以咧就。成為咗即係一啲即係民兵，咁呢啲民兵咧又叫團練，咁啊呢啲團練有啲人話呢啲團練就係三合會嘅前身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團練仲係軍閥嘅前身添，即係你搞得大咪軍閥咯嚇。咁話當時咧就因為好多地方咧有錢佬啊，話就算即係清朝輸咗俾英國佬咧，然後話當時嗰啲咁樣嘅土即係唔係土豪啦，嗰啲咁嘅士绅咧。自己的團練咧係會打英國人 嘅，喺新界打嘛， 啊， 即係即係呢個都冇咁早啦，因為而家都未打落去新界啦，就應該係呢個二十世紀初嗰陣時候咧，就喺新界入邊打，即係姓鄧嗰啲、姓文嗰啲咧，一道門直情俾佢拆 Q， 啲英國軍都拆 Q 咗，咁啊拎翻嚟 咁所以咧，其實團練咧就係都係因為咁嘅嘢，因為團練咧原來好多嘅，話嗰陣時好多團練嘅，咁所以咧嗰陣時練教功夫咧識。識即係識套路啊，識打教即係教人哋，即係呢啲，尤其是蔡利佛呢啲咧，好有即係唔係太難練又容易上手嘅功夫咧，係好受歡迎嘅。咁啊話佢咧啊喺呢個即係香山啊、肇慶呢啲地方咧，就好多呢啲團練咧就興起咗。 嗱呢度要同詠春嗰個對照一下啦。詠春嗰度咧，我諗都牽涉即係當其時嘅反清嘅活動嘅。 即是詠春 是啊他們應該但是就在佛山那邊他這條路都看到有佛山的嘛就所謂紅花即是那個紅花會館即是那些做戲那些呢就他應該在那邊什麼 我們那時候說因為他們紅花會館他們那些通常坐船多的嘛坐船即是那些這樣的那些戲服啊這些船落所以詠春沒什麼步伐的因為他整個船到不知道怎麼走 他不會退即是很少退馬 很少退 因為沒得被他退嘛他即是一走下去他後面已經沒 有落海了 所以即是這個也都今天都有這樣 的痕跡在這裡但我想說這件事就是當其時應該南方的這些練武的人呢不多不少是跟這些地下活動有關的是即是一些反政府活動呢應該是跟中國的南方的權勢應該 有關係的 所以其實呢你反得政府一定當你黑社會的啦 不是你但是反過來說你應該反過來說就是你反得政府呢就應該強身健體先如果不是呢 練下功夫先 怎麼反呢我譬如我覺得到現在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的譬如說你落到街上即是 你譬如有些人就去 harass 你那你如果你自己真的不能夠很有信心 去處理這些環境呢 是 那就給人一個感覺就是只有一個港字所以你鋪你的攝章嘛 原來感覺不好、啊、 感覺不好咯，係咯，即係覺得好似話，即係呢啲嘢全部都其實就唔係嘅。如果你打贏一兩次咧，咁咧就成個係扭轉咗嘅， 完全唔同，完全唔同啊！即係好似我以前跟大佬，要即係想跟大佬，都跟佢打得噶啦，大佬啊，咁跟佢唔打得嘅咩？嗱咁啦，又1845年啦，然後咧就因為咧當時啊洪秀全搞過呢個紅兵起義啊，咁所以咧就。英屬的香港咧，頒布個法令就壓制三會及其他秘密結社的條例。咁、所以咧，即係我哋近睇嗰啲咩壓制呢個港獨條例，其實可能都係依度又延伸出嚟啦。 唔係，仲有一樣嘢，頭先我漏講咗，就係咧，蔡麗芬你可以集體學噶嘛。 系 咏春系唔可以嘅， 咏春唔得，咏春就是、 咏春咧。如果譬如喺葉問嗰個咧，就係、是、佢去沙廠嗰度啦，教大家集體練咧，呢、這個係 bullshit 嚟嘅。 係 咏春從來咧。即尤其是那個年代是一對只能 溫溫溫的 只能夠一對一教一對一 教，詠春是一定一對一的，因為那個手法呢 你不是親身跟師傅摸手呢，你是摸不到出來的、他說你是感受不到的、 但這些有套路嘛，即是說、這個怎麼打這個怎麼打、 他的套路呢通常都是那些關節活動很大的嘛、變成你操得多呢身體自然有個反應，還有一樣好呢就是因為他關節的活動大呢，即就算你個人咧唔係好勇猛嘅，即係劣劣地嘅，你發覺你好劣到咧，你打交第一件事咩？係揈隻手啊！即係好驚， 你夠膽揈隻手出嚟咯？你夠膽揈隻手出嚟咯？ 你唔會好似人哋嗰啲一個平拳一平拳出噶嘛？通常咧一般人冇學功夫到咧，佢第一件打交嘅事件，佢第一拳一定係揈出嚟嘅、一定係拋除或者掛除嘅。咁、所以咧學蔡佛有個好處啦，即係就算你唔夠膽咧。你學咗之後有個那個咁嘅身體咁嘅記憶咧，你劣劣地你都打得個拋除好啦，我睇另一張圖啊，咁咧你三合會同蔡理佛咧就其實咧即係好多淵源嘅，咁啊同埋因為1856年啦，阿陳亮啦俾人即係俾人追殺啦，咁後來走咗去南洋啦，咁但係佢有個徒弟啊，有個唔係徒弟定徒孫咧，叫陳勝啊，就1864年1926年嘅。咁佢咧就曾經嚟過香港都係教拳嘅，咁後來咧佢又因為佢係洪聖館啊，咁又俾香港認為嘅洪聖館涉及三合會啦，咁又即係俾香港嘅政府當局排斥，就將佢咧成即係封咗啲洪聖館，就將佢趕走咗添嘅，成第二階出境添嘅。咁所以啦，點解我哋成即係其實咧？我哋細個啦，我啲阿爸阿媽咧成日都叫我哋唔好學功夫嘅，佢話咧學功夫咧冚唪唥黑社會嚟。 嗰陣時應該係， 咁其實但係其實黑社會，我成日話黑社會咪真係，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啲鄉親聚埋一堆嘅啫嘛。 你而家對呢個概念係搞錯曬嘛？當其時有組織嘅團體係一定需要嘅原因，就係因為第一樣嘢個中央嘅政府權力係好薄弱嘅， 係 山高有仁王帝遠， 係 一到山高王帝遠咧，之前好多嘢係冇嚟解決啫嘛。 係啊， 係嘛？你去到方即係去到一個地方，如果冇官兵咁有咩？即係冇王法可言噶。咁你一定要保護你自己，保護自己就係大家一定要行埋一堆嘅。行埋一堆咁就開始有呢啲組織咯。咁如果政府話唔妥你，咁變咗黑社會咯，最簡單啊嘛。因為嗰陣時冇社團條例噶嘛。 係啊係啊。 嗰陣時冇社團條例，邊係邊啲社團係合法，邊社團唔合法噶嘛？ 係咪其實得香港有呢啲條例嘅啫？ 唔係成件事。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因為中國滿清到民國本身咧個政治動盪，就出現咗好多呢啲即係地方嘅團體。係，呢地方團體一旦同個政府喺嗰個政治上係有矛盾嘅時候咧，就被稱為地下組織噶。咁、英國佬要去處理這個問題，如果佢要迎合嗰個政府，佢咪將呢啲嘢勾攞曬咯。咁呢個第一個層面啦，第二個層面就係、是、咧。凡是一到人呢大家有個組織的時候呢就會做很多事情的了。舉個例子，譬如這裡有一條新仔來的時候呢，如果譬如說你看葉問是我下來開館，那你問我是不是要問我先啦、是吧是吧，那這個就是介乎合法與非合法不合法之間嘛。舉個例子，譬如說你要去那裡去開間鋪，喂，唔係好似你而家去加拿大去美國移民咁樣喎，你淨攞 license， 你要問準當地啲人先喎，係嘛？ 即係嗰啲地保啊， 地保先啊嘛。 我哋叫 咁，如果你冇呢個地保嘅 concept， 咁你咪覺得哦，即係呢啲係存在壞人咯。其實件事就唔係咁樣嘅，件事就係因為有地方嘅勢力。地方的勢力就是那個道德標準就不是好像我們現在今天這樣，就是哦，我有了這個權利我去那裡做什麼都即合法的就可以，其實就不是，你那個地方就是你要問準當地的人你有沒有 影響到佢哋嘅利益先。 係係啊，即係有時你可能你去到度做一啲嘢啊，咁人哋嗰度即係嗰啲咁嘅鄉親唔中意。 係啦，佢真係睇你唔順眼，影咩噶啦嘛？咁你唔可以用今日嘅標準去睇呢啲問題咯，我覺得嚇。 所以我又唔係睇，我又唔介意其實啲咩黑社會，黑社會都揾食啫。 其實黑社會正如阿成龍講，都有好人噶嘛， 有外國嘅而家。嗱咁嘅啊，其實咧用有一樣嘢啊，即係蔡李佛咧又比較特別嘅，就係咧佢蔡李佛咧分成三個牌頭嘅，咁啊二百幾年有三個牌頭，一個紅姓蔡李佛，或者紅姓蔡李佛，同一個北姓蔡李佛嘅。咁啊，即系呢样又睇到咧，即系其实蔡李佛咧，其实都几即系 open 嘅。 嗯、 即系如果你试下喺即系喺某一家功夫前面加你自己个姓或者加你自己个名字上去咧、嗯，基本上唔会俾你嘅。 啊，即系睇你咩斤两咯。 啊，但系佢而家唔系喎，直情系俾你喺个蔡李佛前加个名字，有啲似空手道啊。空手道譬如空手江油流咁啊。佢裏邊有，佢可以下邊有好多館噶嘛，佢啲館可能叫轟心館啊、正光館， 但都要你一定嘅實力先得， 係一定實力， 即係你唔可以話啊咩阿梁錦祥加喺某門派上面前加名乜定咩啦？ 錦祥詠春噶嘛， 唔係千祈唔好講，千祈唔好講咧，就一定係即係呢個就唔得嘅嚇， 係咯，一定係唔得噶嘛。但係咧，蔡李佛俾你喎嚇，嗱咁啊，三家紅姓蔡李佛點解咧？嗱咁啊，紅姓第一個紅姓咧就係英雄嘅紅啦。咁其實就因為咧，就係其實就係、是、早期紅姓館嗰個三點水的紅、那個紅嗰個鑽名嚟嘅，因為佢兩個讀法一樣、那個音啊。咁同埋咧，而家呢個紅姓話係啊陳響嗰啲即係直系嚟嘅。咁另一個紅姓蔡法咧，即、就、係、是、三點水有個公鳥個紅咧，即係嗰個咧就係張炎啊，阿張炎師傅嘅。咁啊，阿張炎師傅咧就跟阿陳響學完呢個蔡法之後咧，佢就係、是接任阿陳典門啊。在1848年開辦嗰個紅姓館，跟住佢嗰陣將間館改做紅姓館，咁就改咗個館名之後咧，人哋以為阿張炎個真名叫張紅姓，其實唔係，佢係張炎，係唔係張紅姓嘅？咁啊，同埋咧嗰陣時原來咧，阿陳響去即係佢係好鼓勵呢啲徒弟出去開館嘅。咁啊，每一間館嘅門口你都會見到兩首詩，一首詩即係嗰啲對聯啦，就叫應棍飛騰龍擺尾啊。紅拳放出虎昂頭，幾型喎呢句嘢！ 都係九啊英棍嗰幾條 嚇，但係而家好似唔見有嘅蔡李佛嗰啲管 係嘛？ 係咯。嗱、另一個咧就係北姓蔡李佛啦，北姓蔡李佛咧就係譚三師傅啦。咁啊又有阿譚三師傅，因為咧佢學完蔡李佛之後咧，佢自己好多手法咧即係創新。咁就同埋因為佢喺嗰個地，佢嗰個根據就叫小北，咁所以咧佢嗰套蔡李佛咧叫北姓蔡李佛。咁亦證明咧，阿陳響公呢個對蔡李佛嗰個門派嗰、那個嗰、那個包容性都幾高嘅，比其他門派都嚇、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可以講到依度啦嚇。咁啊，我哋咧下個禮拜咧會繼續講太平天国嘅。OK， 好，拜拜。